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郭伟。 大家好，我是佳佳。 今天呢，我们向您推荐《北京，我爱你北京》。 这首歌的作曲人张大力说， 北京应该算我第二故乡，四十多年在北京给我的感觉，我是见证了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北京太需要一首北京人自己的歌，也太需要像当年北京颂歌那样叫做响，穿得开，有温度，有力度，有高度的这样一首艺术歌曲的作品。 北京，我爱你北京，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上午好，上午好，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北京时间九点零二分三十秒。好了，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呢，感觉哇，好和谐。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拥堵那个红绿灯啊，今天特别有序通行。我说，哎，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有序？是快过节了吗？大家心情都好了吗？大家都放慢速度了吗？哎，还真的是哈。我发现我们推出了文明驾车、礼让行人这样的八字口号之后，现在大家做的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到了这个斑马线，所有的司机朋友都是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主动避让行人，多么和谐，多么和谐的空间。今天早上又看到这样的场景哈，特别看到路口，每次路口大家都是你抢我夺，然后路口经常被查得死死的。那今天真的是按序通行，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让我，我让你，秩序就会变得更好，大家就会更加节约时间，就会变得更加顺畅。哇，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你我他。这么好的一档公益节目叫什么名字？叫做汽车音乐会。好了，每个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为你带来和车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相关的节目，当然还有好听的汽车音乐伴你在出行的路上。出行的路上就需要这样的好音乐，才有好的心情，才有好的行动。好了，2021年9月29号，十一长假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今天限号是3和8，过完十一的长假开始新一轮的机动车尾号限行了哈，一定要关注一下。好了，周三此时此刻进入聊天室了吗？来下载京津 FM， 然后呢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别忘了给自己的用户升级升级升级，不断的升级就可以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昨天呢还和听听的后台去聊了哈，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哎，我怎么就不能给听听聊天室的这个朋友来发红包呢？他们说你想发红包是吗？我说对呀，怎么没有，怎么不可以呢？赶快去开发这样的功能吧，我想给听听聊天室的好朋友发红包，我还想给他们送咖啡，为他们的生活添滋增彩，为你添料。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好奇一把一马带，乖乖的问题一把一马带，问题爱好奇一把一马带，用问个不停装进我脑袋，痴痴的着迷一把一马带，处处的较劲一把一马带，矫情很着迷一把一马带，全带着着急然后笑起来。 哪里吧哪里吧，快乐哪里吧，哪里吧哪里吧，兴奋哪里吧，哪里吧哪里吧，发现哪里吧， 哪里吧哪里吧，好奇开了花。好奇哪里吧，一把一把带，好奇开了花，一把一把带，好奇哪里吧，一把一把带，好奇开了花，一把一把带。嘿嘿哎呀耶，哎呀哟，哪里吧，喵喵喵喵喵喵，好奇一把带。慢慢的好奇一把一把带，乖乖的问题一把一把带，问题爱好奇一把一把带，用问个不停装进我脑袋，痴痴的着迷一把一把带，处处的较劲一把一把带，较劲和着迷一把一把带，穿戴又交替然后笑起来。 哪里吧哪里吧，快乐哪里吧，哪里吧哪里吧，兴奋哪里吧，哪里吧哪里吧，发现哪里吧， 哪里吧哪里吧，好奇开了花。好奇哪里吧，一把一把带，好奇开了花，一把一把带，好奇哪里吧，一把一把带。一把一把带， 每次一听到大张伟的音乐，大张伟的歌哈，都感觉到特别有节日的气氛呢。哎，不想上班，不想上班，赶快去度假了。来，带上三五好友，走起走起走起，京郊游也罢，出京去玩也好，总之要度过一个快乐的十一长假了。别忘了带上我们汽车音乐会为你精挑细选的好音乐哦。刚刚这首歌曲，回过头来说一下哈，开场呢融入那种交响乐和音乐剧的元素，很热闹哈，凸显出了大张伟这首《好奇一麻袋》有多么的妙。熟悉两人风格的一定可以听出来，一会儿蒋亮，一会儿大张伟交叉融合，而副歌部分呢又同时转到让人迷恋和新奇的云南曲调当中，充满这种韵律感哈，好奇一麻袋呀呀呀呀。好了，挑个周末在北京，不想出境哈，在北京到哪儿可以短时间遛个娃呢？哎，想遛娃，说走就走啊！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从北京出发40分钟就可以到达大厂民族宫。猛地一看呢，还以为哎到土耳其了吗？民族宫的主设计师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何敬堂，2007年获得了美国建筑奖。这里真的不只在照片当中看才好看哦，现场看甚至胜似照片的美。这里的人比较少，又宽敞又平坦的广场和走廊，宝宝的滑板车呢可以滑到爽爽爽爽歪歪。参观民族风情的绝美建筑之后，附近呢还有潮白河的公园，宝宝可以再亲近一下大自然哦。因为呢是回族自治县，这里的牛羊肉真的很好吃，玩累了来走一顿火锅，配着麻酱烧饼，美美哒，美美哒，美美哒。对了，这里可以用无人机哟，无人机拍照会更好的，来一个无人机拍摄，然后拍出来全是大片儿，大片儿，然后再配上音乐，哇！目的地导航到大厂民族宫，参观的时间是9点到21点，周一闭馆，周一不要去哈，然后周二到周日都是 OK 了，9点到21点。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来听一首非常特别的歌，听过之后你会觉得哎这歌叫什么叫什么，你一定会问的，这歌叫什么叫什么，谁唱的 Yeah， 轻轻的我踮起了脚尖，随道上的风儿一起舞动天间，傍晚的天空格外温柔，稻田的鱼儿也在享受，外婆家的炊烟寥寥升起，笼罩了整个用泥巴砌成的小院，晚饭后我躺在月下的凉席，吹着晚风倾听外婆讲述她的故事，外婆说像我这么大的时候还没有冰箱洗衣机电视手机，人们每天都为饥饿奔波发愁，孩子们三天也喝不上一碗米粥，外婆教导现在的我们要珍惜粮食，珍惜前人们苦累一辈子换来的幸福，学会知足，外婆讲了几百遍的故事，在我的心里早已深深铭记，跨过千山万水学会面对，难免心碎伤悲，飞向天空和月亮唱歌，穿过银河看星星一颗一颗，脚步踏遍山河历历世界值得，无惧那些坎坷丢掉一切不舍，心心念念外婆的话把它唱在嘴边，轰轰烈烈将美好时光都连接每天，时间数不清，又剩下多少的眷恋，未曾见过的伤害不如身边的美丽，黄昏麦田金黄一片映入眼帘，拨动琴弦消磨时间，那个夏天很难为少年，包括几代人的炊烟，满足几代人的舌尖，我们都是十年前的那个纯真少年，如今平淡的回忆那张生活问卷，外婆说要完成梦想大步奔向前，不要永远停留在那温暖的舒适圈，一点一点改变改掉手中那条线，不要懦弱但且勇敢面对现实一切，准备好出发向人生大步奔向前，千山万水学会面对，难免心碎伤悲，飞向天空和月亮唱歌，穿过银河看星星一颗一颗，脚步踏遍山河历历世界值得，无惧那些坎坷丢掉一切不舍，心心念念外婆的话把它唱在嘴边，轰轰烈烈将美好时光都连接每天，跨过千山万水学会面对，难免心碎伤悲，飞向天空和月亮唱歌，穿过银河看星星一颗一颗，脚步踏遍山河历历世界值得，无惧那些坎坷丢掉一切不舍，心心念念外婆的话把它唱在嘴边，轰轰烈烈将美好时光都连接每天， 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现在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哈、啊，来自陈佳佳的外婆说，这是00后的唱作人哦，一听你就能听得出来，嗯，这个女娃子年纪不，女娃子年龄不大，从她的对音乐的感知，从她的发声方法等等方面都感觉到是现代的哈、啊，现代的音乐人，现代。当代不作家，当代作家，这首外婆说呢，歌词当中写出了现代人对于以往的回忆，儿时的天真浪漫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更是对外婆的思念 和不舍。据说这首歌曲在某某短视频平台是相当火的哈。哎，现在很多人接触音乐的方式都是通过新媒体了。嗯，还有多少人是原来这种传统的高端方式来听广播、听音乐呢？那么选择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好了，继续转换情绪，带出一首稍微舒缓一点的歌曲，来自汪卫的 I Do。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结束单身，开启人生新的阶段，这首 I Do 在王伟甜蜜轻柔的嗓音当中也能感觉到传递出幸福的能量。如果说陈奕迅演唱的 I Do 是一段感情见证者的温暖叙述，那么王伟的 I Do 则是嫁给初恋亲历者的甜美和咏唱。这是他送给先生的歌，哇，浓浓的爱，浓浓的幸福，期待爱，勇敢爱。 在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靠近我之间。 默是莫忘一生。 期盼爱，勇敢爱，守护爱的人，莫失莫忘，一生守候。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山川之花，遥望无限林，却收留不起我和你。山川怒了，难怎么难？寻情或老去，都随你。风筝结那般。想得到刺进太多人的身体，人们啊，只不过是公主山体的你。 生来轻狂，即使精疲力尽却也无力挣扎。2020年9月，就是今年的九月份，还冒着热气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刚刚推出的《山川》。他的词曲永远都能够做到深刻而有力量，仿佛将自己置身在遍布阴霾和荒漠之中，又拼尽全力呐喊着自己内心的狂野和不甘。对，本来就是嘛，少年又怎能轻言放弃，用最自如洒脱的态度来诉说最苦闷的心境，一踏山川便是唯一的出路，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就是大胆向前冲好了。好了，启程约会继续，来带出一首很给力很带劲的歌，来自汪苏泷，摇滚唐人街，这是唐探系列的主题曲哈。一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想起其中的这个画面啊，又是 BGM 哈。来，汪苏泷，摇滚唐人街，结束之后呢，马上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了。好，在听歌之前呢，还要再多啰嗦一句哈，听听聊天室当中的一位朋友，你的咖啡已经在路上了。 A world full of truth and opportunity. Isn't that easy as a dream? You gotta rise up to the extreme and walk like a busy bee. Channel all your energy to fulfill your fantasies. City lights, water sight, crawling over tonight. Shit like a bright fireflies and dragons with a bite. This is Chinatown, nothing here is black or white. Fireworks ignite, this is a city that excites. Welcome to my world, it's Chinatown. 个个是高手又怎样，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向前闯。 Working long nights but I'm acting brave. I'm in charge of the road I pay. It's time for me to complete this race. Finish out the day strong in first place.Here I go again, Chinatown, doing my daily grind, daily clap up to my palms there. I don't mind, I just hope, it's a sight that if I try, I will find a place that glaze all the time, everywhere, all in count. Welcome to my world, it's Chinatown. 个个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向前闯。 If you feel lost or torn apart, if you need to depart for a fresh start, if you need to move to a new city, if you need to find a new community, ask Chinatown. Welcome to my world, it's Chinatown. 个个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 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兴永定河历史文化展将于9月28日亮相首都图书馆，展示大兴历史之根、文明之源、发展之魂，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参观。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15位，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风儿刚刚吹过来，云儿就要走。 第14位，徐佳莹，不醉不会。 只要我以为这不是乌龟，谁都是宝贝，有什么珍贵。 第13位， Tank，城里的月光。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今晚的他心房。 第12位，王一博，最燃的冒险。 You know we never give up now， 为自己的对决终会自己来解决。 第11位，赵照，声律启蒙。 烟香楼软土穷，白色对黄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锦绣二重唱可以说是当年高中女生的友情代言人，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青春点唱机。 这个组合呢，让尚在青春萌芽期的少男少女们在遇见爱情之前先认识了友情。天凉好个秋源自于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也是唯一的一张，也是最后的一张，之后很少见到他们再出新的作品。北京时间9:3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刚刚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有你的最爱，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好了，我是腾冰，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及佳莹翻唱田馥甄的《不醉不会》，感觉他这个版本唱出的是情绪哈，带动了所有歌迷的感觉和节奏，其中的滋味真的是耐人寻味，让人有一种醉意的感觉。从开始慢节奏的弦乐，到后来逐渐加强加快，有一种层次递进的过程，感觉呢是那种从慢慢的微醺状态渐渐带入，到后面呢燥热起来，再到清醒，耐人寻味的结束，恰到好处而又意犹未尽。说到醉，也想到了酒。好了，我们的好朋友都已经收到酒了，劳动力在哪儿？收到之后就不理我了，每天都给我发信息，还没到，还没到，还没到。今天到了，你在哪儿呢？来，赶快秀一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4位，徐佳莹《不醉不会》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事当中，我看到了你在说好听好听，对 Tank 翻唱的《城里的月光》，上周第十九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三位。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正在收听的朋友，杜云你在听吗？听听聊天室当中我在喊你，你的咖啡已经到了，赶快来收咖啡吧。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如果光跌入黑洞，我有梦早该裂缝、只要心变化少过，就能够开出花火。上过的印记都是青春的荣誉，没有浴火的勇气怎么看得到奇迹。 Awake 梦醒的距离， Don't stop the shining，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决定去世界之巅，是最燃的冒险，无畏的今天，许下了诺言，把梦想实现，就在一年间，和你肩并肩，跨越过极限。 You know the real life。决定去世界之巅，是最燃的冒险，无畏的今天，虽然冒险，你敢不敢梦想实现，就在一年前，和你肩并肩，跨越过极限。 全能 ACE 王一博带来这首最燃的冒险。 ACE知道什么意思吧？就一般都是站在 C 位的，站在最中间的。酷盖的他，唱歌、跳舞、演戏、主持、赛车等等领域都有长足的发展。作为新生代的歌手之一，凭借自己独特的音色，在歌唱领域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加油了，王一博！最燃的冒险，上周第十八名，并本周，本周是什么？本周晋升到第十二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歌要特别介绍一下，赵赵的声律启蒙简直就是开口脆，一开口整个世界都沉寂了。这首充斥着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儿的歌，出乎意料的让赵赵在民谣里运用了中国风的手法，创造了这首几乎是零差评的声律启蒙。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 六军宫，临北对江东，烟香楼，软土穷，白色对黄铜，烟对歌，一对铜，冀北对山东，两鬓霜，一颗心，心绿衬酒红，几颗心一泡风，佛陀对苍生。 酒下对三冬，同样笔墨淡而情意真，说不出的妥帖。曲调方面呢，赵赵也是采用了五声音调的调式，还加入了古人吟诗作对的语气和腔调。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的歌曲《赵赵声律启蒙》。好了，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五位，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风儿刚刚吹过来，云儿就要走。 第十四位，徐佳莹，《不醉不会》。 只要我以为这不是误会，谁又是宝贝，有什么珍贵。 第十三位， Hank，城里的月光。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吻的他心发点。 第十二位，王一博，醉然的冒险。 You know we never give up now， 为自己的对决终会自己来解决。 第十一位，赵赵，声律启蒙。 烟香楼，软土穷，白色对黄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get away.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一起摇摆了。 Only More Than That Girl 很好听的一首歌，前两年特别流行的一首作品，不过现在听起来呢，我觉得我对于他的热情，我对于他的爱依然没有减，不减当年。好了，北京时间十点零五分三十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刷一下存在感哈，下载听听 FM， 第一步你可以升级到五点零版本，有很多玩法。第二步呢，你可以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也有很多玩法，也可以升级你的用户啊，会有更多的新奇体验，还可以有更加辨别的方式，比如说呢可以喝到我送的咖啡啊，比如说可以晒很多图片啊，等等等等等等。好了，还有生如夏花在这儿啊，又是你的专场了啊，那朵心田也在这儿，偶尔冒一下泡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哎，杜宇杜宇杜宇呼叫你，咖啡收到了没有？人家外卖专员呢一直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接电话，什么情况？这杯咖啡送上了，而且还配一个牛角包呢，你赶快收赶快喝吧。哎呀，可急死我了。好了，还有北京五号线在这里，还有情未了，你们好你们好，笑笑爱天天自由行877 85无名8098113518401840嘟嘟欢乐咖啡时光，还有这是四牌楼，对，四牌楼，你们好你们好，还有燕林。进入这个时代的汽车时尚资讯，关于汽车的保养有很多的死角，你清理了吗？嗯，一档有音乐还有关注车的节目。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汽车保养有很多死角，记得一定要清理。首先是点火线，点火高压线呢就是容易被忽略的其中之一，其实它和火花塞一样，也是需要经常去更换的消耗品。在发动机运转的时候，点火线上经常有数万伏的高压脉冲电流，由于它长时间工作在高温多尘震动的环境当中，不可避免的要发生老化甚至破损，因此点火线老化的破损呢，会使点火能量大幅降低，使发动机油耗上升，动力下降严重，还会引起断火。开着开着突然断火啊，好可怕。第二呢就是排气管，定期要查看车底的排气管，看看有没有外伤啊，一旦排气管出现破裂或者是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别了，然后及时去修理，以免影响行车安全。再有就是汽车的仪表盘了，仪表盘看似清理的时候很简单，其实不然，由于它的结构很复杂，边边角角特别多，各种这个开关啊等等都在这里，所以清洁起来比较困难。稍微注意一下仪表盘，就会发现只用这个布和海绵去清洗，能清洗的部位挺少的，所以这时候呢可以换一些其他的比较容易清理这个小小地方，比如棉签啊或者牙签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把它细致的去擦一擦，否则的话这个夹缝里面长期有灰尘，也会让这些零件呢就不好使了哈，失灵了。好了，在清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死角。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呢来听静茹的亲亲吧。如果说大部分的歌手追求的是啤酒的爽快，那么静茹就追求的是红酒的耐人寻味。如果说越来越多的专辑追求的是一种一首单曲来的澎湃，那么静茹呢用更多的默默支持和对歌迷的不放弃还有对于真爱的坚持来打动你的心。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亲亲梁静茹。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快仔细收听，认真听讲。北京时间10:16，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那么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周三，一起来关注房车吧。你怎么知道这个十一的长假我要去做房车体验呢？在怀柔一个房车基地哈、啊，待在那里不能开的、不能动的，但是完全就是房车了。那个车本来是可以开的哈，但是我们呢就是原地踏步，住那么2-3天，好吧、啊？有很多人现在都爱上了房车，哇，老中青三代都热爱房车的旅行，你还不心动吗？裸辞之后，我把家安在房车上。00后女孩的房车独居生活，房车环球旅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最近呢，在很多媒体上，一群追求自由、热爱冒险的年轻人分享着自己四海为家的旅居生活。那房车旅行渐渐成为年轻人的新风尚，择山而居，枕心而眠，是不少城市人心目当中向往的生活哈。前两年呢，开着房车出游的人越来越多，房车消费市场的热度也在不断的走高。某数据平台显示，2020年全网针对房车搜索的用户人数达到2769万，相比去年增长了47.6%。这种国内新兴的旅游方式，在后疫情时代正在以加速的状态被市场所接受。主流呢，在线预订平台业务量都在不断的上涨当中。第二呢，就是目前房车购买人群呢，仍以中老年为主，就是很多年轻人向往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时间，能做到裸辞的毕竟不多。但是中老年人就不一样了。事实上呢，当年轻人刮起这波房车消费热潮之后，一群60后、70后的朋友早已经走在时尚的前列了。别看我老，我很时尚，开着自己的房车满世界去转悠哈。有钱有闲嘛，在购买房车的群体当中，在充足的休闲时间还有经济基础的退休人群呢，是绝对的主力军呢。有业内人士表示说，随着中国自驾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旅居养老产业市场潜能巨大。目前中国共有4.35亿机动车的驾驶人群，36到50岁年龄段呢有1.64亿，占38.88%。由此可见，未来60岁以上的驾照数量会大幅增长，老年消费市场空间非常大。嗯，我好像看到了商机，两眼在冒光。对，面对这个中老年人，可以向他们去好好倡导一下这种房车旅居生活哈。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特别定制，我们就为房车量身定做音乐吧，来自 Sam Smith Stay With Me。 Guess it's true, I'm not good at a one-night stand, but I still need love, cause I'm just a man. These 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I need.Yeah.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很少能查到他们的资料。 Jess 带来这首《十一》，歌词写得也很精妙，慢慢的品味这样的歌曲吧。现在呢，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歌红人不红，不知道是谁唱的哦，很少听到他的新闻。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大家的车厢当中环绕着。好了，北京时间10:23，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继续来带出这首歌吧，来自袁若兰和大 Q 的《心愿便利贴》，这是2008年阮经天和陈乔恩主演的偶像剧《心愿便利贴》的主题曲。从开播以来呢，就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这样甜蜜起伏的旋律，再配上好听不腻的歌词，口感很甜蜜，就像是味道香甜的甜品，字字句句的浓郁幸福感，在整个心中慢慢延展开来，久久不散的余味让人心动不已。这是继梁山伯和朱丽叶之后再次成为 KTV 对唱的经典浪漫情歌哦，《心愿便利贴》。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九支仙女棒代替，

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illary Clint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那是什么样子？好希望再来一次。 懂得让我微笑的人。谁比你有天分？轻易闯进我的心门，明天的美梦你完成，整个宇宙浩瀚无边的尽头，每个渺小星球都绕着你走。爱我非你莫属，我只愿守护有你给我的幸福。爱我非你莫属，也许会笑着哭，但那人是你，所以不怕苦。生气笑着